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五天，我又在西昌发射场见到了谢总。那是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口散步，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缝，一边不时地仰望着天空，好像空中挂有一幅漂亮的国画一样。此时谢总已经在山沟里待了半年，依然气色红润，精神焕发，只是比此前稍稍地瘦了一点，黑了一点。我问谢总，谢总，你在山沟里的生活习惯吗？谢总说，嘿，这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在戈壁滩那个发射基地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三年。我问谢总，谢总，您对这次发射的把握性怎么看呢？谢总用食指把牙签轻轻一弹，牙签便像一枚微型火箭，以一个优美的发射姿势射向远方。而后谢总才说道，我对这次发射那是充满信心呐，我希望发射那天，从倒计时数起，一觉醒来，火箭已经上天了，我提着皮包就可以回北京了。这就是对长征三号火箭可靠性的最好证明，也是我最大的愿望。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发射了。为什么？因为算上这次，我都参加了49次发射了，该收摊了。那你如果再参加一次发射，就是50次了，正好一个整数，不是更好吗？哎，告诉你吧，7×7=49，正好是个矩阵。那万一这次失败了呢？那就把天上360多个参数取下来，然后进行分析总结，吸取教训，接着再战。当然，按照国际惯例，还得把失败的真相公布于众。不过，你放心啊，我是能掐会算的，这次只能成功，不会失败。说罢，谢总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位火箭专家是一位女性，她也有一个绰号，叫做土八路。她的名字叫王之任。 王之任是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我查阅了世界各国的有关航天的资料，在世界航天这个圈子里，巾帼英雄虽说不是灿若星河，却也不乏其力。但是成为火箭女专家的，特别是成为像长征三号这种大型火箭总设计师的，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里，她算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因此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她就是王之任。我与王之任初识在发射架下，那是西昌发射场一个奇冷的冬日，他身着灰色的工作服，粗糙的面颊，花白的头发，岁月的牙齿已经在他的额头上啃下一道道沟壑。要不是别人向我介绍他就是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王总，我不把他看作是一位农村大姐，也一定会把他当成一位退休的女工。当我们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我远在故乡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发射场附近那间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更没有暖气的简易的房间里，她平静地向我讲述着那早被岁月遗忘的一切。我面对面地坐在她的跟前，听着，记着，想着，就像儿时蹲在母亲的膝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王之任是一个孤儿，七岁失去了母亲，十岁没了父亲。他的家乡在河北有名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是儿童团员，后来当了小八路。1944年他刚满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他拿着党组织的介绍信自个儿跑到边区，找到兵工厂的厂长，自我介绍说，我叫王之任，今年16岁半，共产党党员，我要参加工作。厂长说，我们这是搞炸药、枪弹、雷管的，你一个丫头不怕吗？他小辫一甩，胸脯一挺，大声说，不怕。于是王之任进了兵工厂。他呀还被分在了硫酸班，昼夜三班倒，六小时一换。军医库啊经常被硫酸咬出洞眼儿，二氧化碳呢还呛得他直吐血。但是他就是不离开兵工厂，而且一干就是三年。我问王之任，那时候苦吗？王之任说，哎，那时候的人呐，没尝过甜的滋味，所以呢，也就不知道什么是苦了。后来，王之任找到厂长，说要去学知识，厂长一口答应了。于是1948年的5月，王之任进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接着他又考上了大学预备班。1950年他考上了华北大学航空系。他说当时知识对他来说比命还重要，为了建设新中国，他拼命地学，连自己是个大姑娘都给忘了。他每天穿的是一个农村的土褂子，甚至有时候光着脚丫就匆匆地跑进了课堂。难怪直到后来还有人说，这个王总啊，满身土气，一点也没有大专家的风度。其实王总根本就不土，如果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比起来，他可洋多了。他曾经在世界第一大航天大国苏联喝了整整七年的洋墨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那是1951年仲夏的一个夜晚， 北京饭店宴会厅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送行。男同学都在和周总理频频碰杯，唯独一个剪了辫子留着短发的女学生站在边上，手上举着酒杯，很想过去但又不敢过去。那个举着酒杯的女学生就是王之任。不一会儿，周总理端着酒杯来到王之任跟前问，你就是王之任同学吧？王之任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周总理说，苏联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那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回来好好建设我们新中国呀。周总理说完便和王之任碰了一杯，王之任酒味下肚，泪水就已经先滴进了酒杯里。王之任一去就是七年，他先在莫斯科工艺学院学习，第二年转到喀山航空学院，三年毕业后又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他除了专业还要从头学习俄语，一共有50多门课程，压得他连气都透不过来。很快苏联的同学几乎都知道，从中国来了一个只要知识不要命的中国大姐。夏季到了，学院组织夏令营活动，优美的伏尔加河畔，苏联男女同学都在河里尽情的游泳，而王之任却在河边打湿了一双脚，便急急忙忙地跑回到河滩，抓起一根树棍在地上开始了火箭攻势的计算。晚间篝火晚会开始了，在优美的华尔兹舞曲中，其他男女同学都在尽情地跳呀跳呀，唯有王之任盘腿坐在草地上望着星空发呆。一位苏联男同学来到王之任的身边，请王之任跳舞，他却羞得满脸通红，忙说不会不会。然后呢，捧起一本《日日夜夜》，躲到篝火旁独自看了起来，直到他被书中描写的姑娘所吸引，才一下子想起来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呢。是的，王之任是一个女人，但却偏偏选择了本该属于男人的专业，那就是火箭发动机。他仿佛不是为了爱和繁衍后代才降临人间的，而是专门为了中国的火箭才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所有中国留学生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结过婚的一个。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部的热能都投入到了对火箭的学习当中，整整七年没回过一次祖国。直到后来已经31岁了，他才做了母亲。其实王之任也很想游泳，也很想跳舞，更想自己的亲人和祖国。他说在南高加索的黑海疗养所度暑假的时候，他每天傍晚都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读书，每当读书读得很累时，他便合上书本，扯一根草棍衔在嘴里，一边细细咀嚼着，一边久久地望着东方。这时一种太阳西沉后的清冷，一种身处异国的孤独，便像海风一般朝他阵阵袭来。他很想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很想很快地靠在爱人的肩上，但是他不能。周总理临行前对他说的话，他每天至少要在心里默记上3遍。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心里装着的是一个急欲腾飞的祖国。1957年10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得到消息以后，他和同学们跑到机场去迎接。 那天他双手举着鲜花，面对自己敬仰的领袖，他不经意间完成了那个献花的动作，竟把一个女性的柔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五天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段话，王之任一直铭刻在心，直到33年后，他才似乎真正懂得了这一句话的分量。1958年，王之任捧着优加优的成绩回到了祖国。在莫斯科上飞机的时候，他流泪了。出国的时候，他23岁，一眨眼就到了30岁。7年的心血，7年的爱情，7年的生命，还有7年的中国大姐，连同他的理想追求以及儿时的梦幻，全都一并刻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1976年，王之任被任命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主管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他说，氢氧发动机在上天之前一共进行了130多次试车试验，前前后后光失败的次数就有100多次。然而当他向我讲述氢氧发动机诞生的苦难历程时，却显得极为平静，仿佛他和同事们创造的这一惊天动地的文明早已化作历史的淡淡的青烟，随风而去，不值得提起。我问他，您是怎么预测这次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王之任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的声音很是平静，但是从他平静的外表上，我却分明感受到他内心的暗流涌动。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头发的颜色变了。在我的记忆中，他早已是满头银发，而今为何有一头青丝？王之任笑了，他告诉我这是染的，自己染的，还说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水，既省事儿又便宜。说着，他不经意间用手撩了撩自己耳际的一丝头发，显出了一种女性成熟的温柔。我无法想象，她从一个农村的黄毛丫头成为世界级火箭的总设计师，完成了一般男人都无法完成的生命历程，究竟靠的是什么呢？在中国，做一个男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做一个干成惊天动地事业的女人更是难上加难。而她却从昨天走到今天，从陆地走向太空，把一位女性生命的灿烂发挥到了辉煌的顶点。她的生命里究竟潜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1984年4月8号起，长征三号火箭已经将中国的5颗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距地面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中国的火箭发射中国自己的卫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几乎百发百中。但是当长征三号火箭一旦要发射美国卫星的时候，这问题变复杂了。 众所周知，中国航天技术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而封闭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内幕，外国也一样不知道中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细节。因此，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的时候，美国人才知道，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的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统一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位副总设计师范世和，便是这次中方卫星与火箭接口技术谈判的首席代表。范总1.8米的个子，典型的东北大汉。他高中毕业就进了沈阳军工学校，后来考入北京工业学院。1956年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火箭的研制工作。范总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他偏爱长跑，也是一个帅气的篮球中锋。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花样滑冰。大学时每年寒假，他都要回老家吉林去滑冰。长白山的冬天，气温低达-30-40摄氏度。但是范总说，迎着风雪溜冰，不仅可以强壮体魄，还能够锻炼同大自然搏斗的勇气。但如今呢，范总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如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事业总是向着相反的趋势发展。2年之前，他做了一场大手术，胃被切除了1/5。为了尽快完成中美的技术协调，范总带着中药亲赴美国谈判。谈判期间，他每天早上7点就去休斯公司，中午没有办法休息，更不可能有小灶。他的胃已经被切除1/5，所以只能啃面包喝白开水。我第一次采访范总是1990年4月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场的一间简易房里。这间简易房是范总在发射场的临时办公室。我一进门就发现，范总的办公桌上除了一大堆文件资料，还放着一大堆中药冲剂。他说他每天除了要服3包中药冲剂，还必须打上2针。他和我说上一会儿话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几步。走动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用左手托着自己唯恐要掉下来的胃。当他向我讲述起中美技术协调内幕的时候，一直喘着沉重的气息。范总说，长征三号火箭今天能够在发射场与美国卫星进行联试啊，说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技术的谈判和协调工作开始的时候非常难，外国卫星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不知道，保密界限如何也不明白。后来呢，授权于我们的总师，让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觉得自己可以讲啦，自己就讲。美国的休斯公司对咱们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和万源公司的技术人员还是信任的，但是由于中国过去一直是用自己的火箭发射自己的卫星，星舰之间的连结和分离都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来设计的，而并不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设计的。因此，当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进行技术谈判的时候，休斯公司就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照国际标准来设计过渡锥和包带。过渡锥和包带是火箭与卫星连接和分离时两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如果这两个部件不能按照国际标准来设计生产出来，那么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接和分离，发射亚洲卫星的事儿也就无从谈起。